道出了许多都市人回归自然、拥抱自然的返璞归真心态。说到旅行，火车是很多人首选的交通工具。坐在车厢里，你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，也许还有奇奇怪怪的人。不过让人欣慰的是，还有陌生但美丽动人的风景。 拉向我走神的心情去黑夜啊，我的面前只有一片没有你送行的站台，远离那个被你的眼泪湿透的城市和你。我现在就要走了，你不要送我再想你。这是一列开往冬天的火车，窗外没有诗句，只有远去的站牌的站牌、的站牌。眼睛在窗外计时，回到那些没有脚步的日子，昨天已经甜得发苦。我必须离开那平平坦坦的大路，目光胸膛流浪在想你的墙上，那孤单的地图已经摊开，我不想走、啦啦啦啦啦啦啦。将淹没寒冷的异乡，哦，可别哭，我的爱人，请快些寄给我一把镰刀，让我回来后守护你的眼泪，让我们重新的幸福。 旅行的方式千姿百态，飞机一族在体会迅速便捷的空中飞行，火车一族领略的是窗外变幻的风景和叮当作响的车轮声，背包族在双脚走天下的辛苦中 外城的是人和大自然的完美融合。航海出行的朋友则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寻找人生的开阔胸怀。但无论你选择哪种出行方式，一只旅行箱总是必不可少的。这里面会装下你满满的回忆和生活的沉淀。来听天使旅行箱。 说好是为了爱，努力奋不过大西洋，感觉却让我莫名其妙的荒唐。结局不用再讲，我翻出了墨镜戴上，不要再背诵你撒过的话。将时间耗光，我很累，我懒得再想。我打开天使旅行箱，又笑得很漂亮，就像从没受伤一样。我拿着天使旅行箱，转身去心房放藏，其实自己也能有遍世界每寸土壤，一个人也能有美好的时光。我以往是多少有一些强壮，我不忘那有天使旅行箱，又笑得很漂亮，就像从没受伤一样。我拿着天使旅行箱，拥抱地图上宽阔的远方最美的风光。 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。 烟花三月下扬州，江南自古就和文人骚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离愁泪眼在江南的美景的衬托下更是显得哀婉和惆怅，花气氤氲地飘荡在温暖的空中，杨柳嫩绿的叶子在湖边摇曳，整棵树都被绿意笼罩着。清晨的石板路上被朝露打湿，黑黑亮亮的石头就像一颗颗宝石，散发着柔和的光芒。送上一曲《弯弯的月亮》。 遥远的夜空，有一个弯弯的月亮，弯弯的月亮下面是那弯弯的小桥，小桥的旁边有一条弯弯的小船，弯弯的小船摇摇，是我童年的阿娇。 水，弯弯的河水流啊，流进我的心上。 作家彼得梅尔当初从伦敦的办公室里逃出来，义无反顾地投入了普罗旺斯的怀抱。那里有格外蓝的天，分外清爽的空气，还有一大片葡萄园。当然，他的这些美好感受并没有一人独享。永远的普罗旺斯，普罗旺斯的一年，是他带给所有都市人的心灵鸡汤。好了，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送上春风。古月代表编辑才涛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春风吹，花儿在轻轻睡，是什么在向窗外轻轻飞？是爱情正在拂过我耳垂，为我偷偷洒下幸福，不要叫醒我。是在风中起落落，花瓣飘动。